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样呢，头先呢就阿 Jeffy 就讲咗嗰个海水温度啦，就係南美洲西部嘅海洋嘅表面个温度上升。咁啊 ，Thomas 咧就講咗由此而帶嚟嘅氣候嘅反常啦，嚇應落雨又唔落雨，唔應落雨咧就即係倒水咁倒咁樣啦嚇。咁、其實呢個咧整個嚟講咧就叫做係厄爾尼諾。如果按照而家氣象學咧更加一個嚴格嘅稱謂咧、其實咧就係、叫 ENSO 啊，就係 EN 就係 El Nino。SO 就係叫做南方陶洞啊，嗱、呢個陶咧就係波濤洶湧嘅陶。南方陶洞就是英文就是 Southern Oscillation。咁呢個 Southern Oscillation 其實係講緊係乜嘢咧？原來都係呢一個沃克所發現嘅。其實講真，佢係因為發現咗呢樣嘢，佢先至推論有呢個沃克環流出嚟嘅。佢點解咧？佢話原來太平洋嘅東面同西面嘅氣壓咧，好有趣嘅，好似係一個搖搖板咁嘅，一個絲梭咁樣樣嘅。即係佢會發覺，逢係太平洋嗰個氣壓。東太平洋氣壓偏高咧、西嘅咧就會偏低、如果東太平洋偏低咧，西邊嘅咧就會偏高。嗱，咁、所以東西就講乜嘢咧？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啦嘛。東咧就係南美洲對開，即係嘅西面嘅海岸、西岸對開，就秘魯啊嗰啲對開啦。咩、叫西太平洋咧？西太平洋主要就係講菲律賓以東嗰啲咁嘅海域啦、印尼啊嗰啲咁嘅海域啦，咁、一個西一個東啦，係嘛、太平洋其實好大噶，你攞個地球儀睇咧，就嚇死你嘅、我成日都講啦、你可以將個地球儀喐下喐下，喐到咧差唔多睇唔到陸地嘅，嗰、個都係太平洋啊，唔使講啊。好啦，咁但係咧，佢就話佢後嚟咧就揀咗兩笪地方嚟作為一個指標。咁、喺東太平洋咧，佢又揀咗大溪地。Tahiti、大溪地個緯度咧就係、西經149度，西經啊即係由格林尼治向西邊數149度，而西太平洋咧，佢又揀咗澳洲北部嘅一個城市嚇，其實得一個大家識嘅啫，即係如果你識就係、達爾文。 達爾文。 其實澳洲北部係得一個城市嘅啫、就係達爾文。咁嘅達爾文咧就係、東經大概140度，即係由格林尼治向東數140度。咁佢就揾呢兩個地方，因為佢有氣象站啊嘛。就嚟做一個指標，咁佢就建立咗一個叫做南方陶洞指標 SOI 啊，即係 index。咁呢個 SOI 咧，其實咧佢就係用大溪地嚟去減呢個達爾文。咁佢就發覺咧，原來佢係當呢一個 SOI 係負數嘅時期，每逢佢出現負數咧，其實就厄爾尼諾嘅年份啊，就即係大溪地咧係低過呢一個達爾文嘅。但係倒翻轉頭，如果係大溪地是高過達爾文的話呢，咁呢一個咧就叫做啊，都介紹埋呢個字啦，到而家都未講嚇，就叫做拉連娜現象啦。大家有聽過啦，就叫拉尼娜。嗱咁啊，講拉尼娜 El Nino 咧都係西班牙話啦。咁就講翻啦，其實呢個現象咧，頭先 Jeffy 有講過啦，個海水温度咧，大概應該係1892年咁上下咧，係秘魯當時一個海軍嘅將領，就佢喺一份報告入面提出嘅，佢話。佢去到嗰啲海岸嗰度，同好多啲漁民咧，即係瞭解嘅狀況啦，航海嘅狀況咧。原來秘魯好多漁民咧，都有一個稱謂，對一個現象有一個稱謂嘅，就係、叫做 La Nina。El Nino。咁呢個 El Nino 點解咧？其實西班牙話咧就係解可以話 The Christ Child， 或者 The Little Child， 或者佢話嚴格嚟講係 The Male Child 喎、即係個男仔嘅一個。嬰兒，咁點解佢叫做 El Nino 咧？原來就係話佢呢個就係海水異常咁暖啊嘅現象咧，通常係發生喺聖誕嘅前後嘅。但係佢呢一個咧就唔係年年嘅聖誕喎、啊，好有趣嘅喎。佢、有時咧係冇乜異常嘅，即係正常嘅。但係隔幾年咧，就喺聖誕前後咧，嗰、那個海水咧就唔知點解係特別係暖嘅。咁呢個暖咧，其實佢哋特別感覺到，雖然佢係 當時冇好精確嘅儀器去度啦，啲漁民點會啊？係嘛？但係佢係有一樣嘢好明顯係影響到嘅，就係啲漁獲會大減啦，冇錯。 哦，漁獲大減，聖嬰現象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叫咗呢個咧就叫做聖嬰暖流嚇，咁叫做 El Nino。咁所以後嚟咧，隔咗好耐咧，詩人先知道原來亦都有一個咧係同 El Nino 相反嘅情況，亦都係有時特別。強的呢，所以他就改了個名字，就叫做 La Nina， 原來呢西班牙話就是 The Female Child， 即是一個女仔，都是一個嬰兒咁樣樣。咁啊，1892年嘅時期嚇，呢個 Captain 咧，佢最先提出呢個 El Nino 啦。咁啊，後嚟咧，即係科學家咧，其實都係想研究，但係因為資料唔係咁多，就唔係咁多人有興趣。咁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到係1883年嗰陣時，我已經喺天文台啦，先至全世界科學家咧係一個熱潮，就研究 El Nino。自此之後呢，當然都出現過很多次的，我看看這個記錄，當然他們看有些舊的，就是舊的，如果說戰後呢幾次大的呢，就是1957至58、1965至66、1972到73、1987至88，但原來他們看這些年份呢，原來真的跟很多大的天氣的災禍和很多地方的旱災是有關的，和饑荒是有關的。但呢這個是叫大，但是特大的剛才說過了，就暫時我哋係有兩次啦，即係戰後啦嚇，就係1982到83嗰次，同埋就係亞洲金融風暴，香港回歸之後就係1997、1998，就係兩次都係大嘅嚇。好啦，而 La Nina 咧就係相反嘅，相反咧就係大嘅咧就係1973至1974啦，1975至1976啦，1988至1989啦，1999至2000，同埋最近嗰次咧就係2010至2011咧嚇，可能大家仲有少少印象嘅，因為啱啱幾年前咧就係一個大嘅 La Nina 嚟嘅，但係特大嘅咧暫時就冇，係即係特大。好啦，咁其實咧佢嗰個定義咧係點樣樣咧？原來佢都係用水温嘅喎。水温，佢就係話，如果我哋攞一個長年嘅平均嚟計啊，咁如果我哋攞東太平洋同西太平洋，佢有一個特定嘅區域嘅，其實科學家就定咗個區域，然後就攞個三個月嘅平均值。佢話如果連續三個月，如果係西太平洋係大過東太平洋嘅咧，嗰個嘅温度啊係大過0.5度嘅嚇。西太平洋大過東太平洋嘅咧，就應該係 La Nina。如果係東太平洋係大過西太平洋嘅咧，係又係超過0.5度嘅咧，就係 El Nino 嚇。咁呢一個咧，如果你話係嗰個變化係喺0.5度之內嘅咧，佢就係叫做中性啦，即係叫 neutral phase 嚇。如果唔係咧，就係叫 La Nina phase 或者係 El Nino phase， 就係以呢個兩個區域東西太平洋嗰個温度對比係咪？大過對方是0.5度或者以上的咁樣樣，咁樣咧就嗱，其實咧整個厄爾尼諾嘅現象咧，真係好有趣嘅。其實係牽涉到成個大氣層好廣闊嘅區域，甚至全球啦。雖然佢集中喺太平洋啦，嘅好多變化。嗱，頭先其實好多我哋都講曬噶啦，可能有一樣未講嚇。我講咗啲已知嘅先啦。已知嘅咧，首先就係個氣壓，因為呢個咧。就係嗰個南方陶洞咧，就係 Gilbert Walker 咧，佢最先發現嘅時期咧，佢係唔知道同呢個 El Nino 係有關係嘅。嗰陣時亦都冇人關心 El Nino， 因為佢係20世紀初啊嘛。咁但後嚟啲人先發覺原來係同一件事嘅唔同嘅表現嚟嘅。咁所以就連起上嚟就叫做 ENSO 啊嘛。好啦，咁第一個咧就氣壓嘅逆轉，即係話原來喺正常嘅情況底下，就係咧東太平洋氣壓咧係應該高啲嘅，而西太平洋嘅氣壓咧係應該低啲嘅。我哋講個西太平洋咧，其實亦都係海温最高嘅地方啊嘛，係最熱嘅地方啊嘛，亦都係最多颱風形成嘅地方啊嘛。咁所以啊，個海温高亦都係合理啦，係嘛？好，咁呢個就氣壓咯。但係 El Nino 嘅時間咧就啱相反啦，即係呢個就係個 anomaly 啦，就係反常。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講風向。風向咧都講過啦，喺整個太平洋嚟講咧，其實正常嘅年份咧應該係吹好強嘅偏東順風。係嘛？即係 ITC 即以北就東北，以南就東南啊嘛。但係原來喺 El Nino 厄爾尼諾強嘅年份咧，呢啲東風咧就會好弱好弱嘅，好弱好弱，甚至會逆轉，有時會吹西風添，微弱嘅西風就西風壓到東風啊嚇。咁呢個順風嘅逆轉咧， 違反地球自轉。 係係啊，即係好強啊！唔係佢講真，我哋中緯度嗰啲都會吹西風嘅嚇，佢唔一定係。因為其實它是受那個的 氣壓的影響是大過嗰個地球自轉的影響嘅。 Coriolis 係係啊 ，Coriolis force 咧，其實就是將佢個運動嘅方向偏折咗嘅啫，係嘛？但係如果佢嘅氣壓夠強咧，佢吹咩風都得㗎，係嘛？我哋東南西北風都吹得㗎，係咪啊？好啦，咁但係咧喺厄爾尼諾年嘅時期咧，就西風壓到東風，即使壓唔到都好咧，嗰個東風都會大為減弱嘅。咁其實呢樣嘢咧。是大家都知道互為因果啦，係嘛？點解互為因果啊？因為風就幾時都係由高氣壓流向低氣壓噶嘛。咁、所以如果你東太平洋基本上是高氣壓，西太平洋是低氣壓，咁所以啊，即係再加埋哈德利環流嗰個咩咧？咁所以其實佢吹一路吹東風係合理噶，係嘛？但係一逆轉、逆轉就即係話你西太平洋即係菲律賓嗰度嗰頭咧。氣壓反而是偏高，被撈的頭是偏低，所以啲風是不是應該吹翻轉頭啊？所以原來兩樣嘢咧都是同一個原因啦。咁呢個兩點咧嚇、就是嗰個氣壓同嗰個嘅海温咧啊，同埋嗰個風咧三樣嘢嚇。咁、仲有第四樣嘢就是個海平面啦。個海平面咧原來犀利啦，原來喺一個拉。即係 La Nina 啦、或者即係其實正常，或者比正常更正常，即係 La Nina 可以話其實比正常更正常啦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東太平洋個海平面咧係可以比西太平洋咧係高差唔多接近六十厘米嘅喎，哇好犀利嘅六十厘米，你知啦係嘛？即係一米零點六米啦嚇，六十厘米咧即係成個海平面咧，所以我哋成日雖然話 mean sea level 啊嚇，所以其實呢個 mean 字真係有意思嘅，其實係攞個平均值嘅啫嚇。咁喺秘魯對出嗰個海咧係高啲嘅，菲律賓對出嗰個海咧係低啲嘅，咁啊差六十厘米，呢個係正常啊，或者即係 La Nina 年份。但係如果係所謂反常嘅 El Nino 咧，就相反啦，就會反而咧係西太平洋嘅海平面咧就會高過東太平洋。咁但係咧有時會高出咧差唔多十厘米嘅。哇，咁好緊要噶咯，你高咗十厘米，即係所謂一加減係講緊七十厘米嘅差別咯，係嘛？咁所以呢個咧就海平面高度，咁所以氣壓、風向、海温、海平面四大指標，就係厄爾尼諾啦。咁但係呢個厄爾尼諾一出現嘅時期咧，但係呢個先啊，即係一定要講呢個先，其實最有趣呢、這個，佢係叫做準週期性嘅。嚇、啊！咁、呢個準咧，我特登頭先又上個網聽嗰個英文啦，發音啦嚇，佢、係讀叫做 quasi 嘅 quasi， 咁啊美國音咧就叫做 quasi， 係英國音啊 quasi，quasi， 佢叫做 quasi periodic， 即係話佢係周期性，但係個周期性得嚟咧，佢又不規則嘅喎。咁、原來呢、這個。頭先其實你聽嗰啲年份你都知啦，係嘛？嗰啲年份都古靈精怪嘅，即係幾時有勁嘅。原來佢最短嘅時期咧，大概可以相差兩年 or less 嚇，佢就已經嚟一次。但係有時長嘅時期咯，可以撐成七年，即係七年都唔嚟一次大嘅厄爾尼諾都有嘅。佢係兩至七年嘅，而佢每次嚟嘅維期咧、維時咧，亦都可以相差好遠嘅。佢大概短嘅咧，可以有大概九個月啦，長嘅咧可以維期差唔多兩年嘅。而且佢每次嚟嘅時期咧，佢唔係一嚟就嚟嘅，其實佢係有一個發展嘅過程嘅，呢、個過程，即係咧，你好明顯咧睇到咧，最先就係秘魯對出嗰啲海水開始變暖，而呢個暖咧嗰、個程度咧越嚟越緊要啦，同埋個影響嘅範圍咧亦都越嚟越向西伸展，伸下伸下咧就伸到去太平洋嘅中部，或者甚至過一啲。過了那個國際換日線啦、其實國際換日線就是東經180或者西經180啦、即係同一條線啦、所以咧，其實你係睇住佢一路咁樣嚟去發展嘅。而家我哋就係發展緊啦。